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一，农历11月24。 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9天。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系列报道《我们的2021》今天播出，乡村振兴让乡亲们过上好光景。 神舟13号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 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来看记者对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的专访。 海军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自觉践行强军报国的初心使命，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之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1国内十大新闻、国际十大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将俄罗斯逼得无处可退，俄罗斯必须要求北约停止东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的2021今天就带您走进神州大地的座座美丽乡村。 西藏林芝市嘎拉村因春季盛开山野桃花而闻名，走进这里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一应俱全的生活设施，别具特色的藏式楼房，人们的生活幸福祥和。37岁的村民达瓦坚餐今年靠着跑运输、桃花节分红、土地流转、种植养殖等，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嘎拉村，达瓦坚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要有 是吧？ 总书记给我嘱托了，你的两个后代也培养好，自己的事业做好，今年的话差不多35万左右。 我也会把企业的话记在心里，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当一名医生，为我的家乡出一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他还嘱托当地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总书记的嘱托呢，我们一一的把落实。我们嘎拉村桃花宴景区为主，观光采餐宴、游牧民运输队，打造了一个经济民宿。现在2021年呢，我们人均制备收入呢，我们已经3.5万元，增长了12.9%。 岁末年终，行走在中国的一个个乡村，感受到的是乡村振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陕西省绥德县郝家桥村地处黄土高原，党的18大以来，当地积极发展特色产业，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清零。今年2月，告别贫困的郝家桥村在北京获得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那天正是24线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世界宣布中国告别绝对贫困，可以说是伟大的14线成就。 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郝家桥村大力发展果蔬大棚种植，村里还有了第一座图书馆，互助幸福院、卫生站也改造升级。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郝家桥村，他深情地说，让乡亲们过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共产党就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不断交上好答卷。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等到了习主席的好领导、共产党的好政策，过上了好的生活，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努力把郝家桥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楷模，下一步，绥德县将以郝家桥村为中心，带动周边多个乡村规划建设游客接待区、民宿商业区和红色教育基地，在产业、生态、乡风等方面重点落实20多个项目。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今年新疆和田稻香村打造民俗文化村，一户一案一规划，一房一院一特色，从团结互助到共同致富，各民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相融相生，老百姓的增收致富的门路越来越多。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2021年，随着成昆铁路复线、沿江高速、乐西高速等一批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持续推进，四川凉山腹地与外面的世界进一步快速连通。步入全面小康的凉山州正致力打造我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新样板。2021年，青海海北的果洛藏贡麻村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数字乡村建设抓紧实施，每户牧民家都用上了无线网络。2021年，云南沧源的阿瓦山寨通了公路，盖了新房，发展了乡村旅游，乡亲们唱响了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今年是我们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的第一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自己也开了家农家乐，也买了小轿车，孩子上学的费用也不用愁，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把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好三农工作。 12月27号0时55分，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这也是空间站阶段航天员第四次出舱。 12月26号16时10分，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关闭核心舱双向承压舱舱门，进入舱外航天服，航天员王亚平在舱内配合支持。 神舟13号可以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13号明白。东三开舱门了。 明白。 18时44分，身着黄色舱外航天服的叶光富成功开启节点舱出舱舱门，这是叶光富的首次出舱活动。 主光，我是东三，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9时37分，航天员翟志刚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在舱内航天员王亚平以及地面科技人员的支持下，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空间站舱外全景相机 C 抬升、舱外作业点角限位器安装及相关功效验证、协物转移验证等操作。12月27号0时55分，经过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节点舩，关闭出舱舱门。1时49分，翟志刚、叶光富返回天河核心舱。 通过这次出舱活动呢，进一步验证了气闸舱机械臂和舱外航天服的相关设计，以及这个天地协同作业能力，为后续的组装建造任务积累了经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何落实这一要求？来看记者对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的专访。 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农民人均收入预计超过1.8万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唐仁健表示，明年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持续夯实三农压舱石，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头等大事，必须全力以赴，以背水一战的态度和超长超强的力度来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明年总的考虑是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 唐仁健表示， 明年是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第一年，要健全完善粮食安全责任制，确保粮食面积基本稳定，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让种粮不吃亏，有钱赚。牢牢抓住种子、耕地两个要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建成十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同时，大力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挖掘大豆油料增产潜力。明年是乡村振兴全面展开关键之年，唐仁健表示，将积极出台一系列强有力政策举措。在产业发展上，重点搭建产业融合平台，建强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在乡村建设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稳妥推进农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等重点任务。在农民增收上，将多措并举，通过产业带动、创业拉动、改革驱动等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适当放宽监测对象的认定标准，简化工作流程，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有人管，管到位。 元旦春节将至，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这十起典型问题分别是：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问题；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违规长期占用多部公车、办公用房问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旭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违规收受礼金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员、党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杨福林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问题；四川省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曾廷富在单位内部食堂违规组织公款吃喝、违规配备公车问题；北京市原密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曹文秀以快递等方式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问题；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原处长、一级调研员辛元庆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总经理蒋忠良将个人旅游费用由下属支付问题；中国电科南京奥马光电公司原总经理徐永刚违规组织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通报的十起典型案例既有中管干部风府一体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也有厅局级以下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以案为鉴，时刻警觉由风及腐的风险，严以修身，防微杜渐，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作风防火墙。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严起，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元旦春节将至，要以节点为考点，紧盯通过物流快递违规收送礼品、违规收送电子红包、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躲进内部场所公款吃喝、公务活动餐饮浪费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强化警示震慑，确保节日风清气正。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战斗机飞行教官团队是伴随着海军战略转型应运而生的先锋群体，他们大胆探索，把青春和激情献给祖国的万里海天，把忠诚和责任融入未战育人的崇高事业，为航母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前不久，海军航空大学的又一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在辽宁舰上取得了宙歼航母资质认证，正式成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中的一员，突破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等多项记录。 这是海军探索检验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生长培养路径的一次成功尝试，标志着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全面走开，为稳定批量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奠定了基础。 航母作为海上的移动机场，必须要有更多的舰载战斗机作为支撑，加速飞行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我们团队的使命任务就是培养满足航母体系作战能力需求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因为航母作为国之重器，舰载战斗机是其战斗力的直接体现，而飞行员作为舰载机的灵魂，正是这战斗力的关键核心。 要从源头上解决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数量问题，生长模式培养势在必行。近年来，海军经过层层筛选，一批学员苗子从院校直接选拔编入首期生长班，开始舰载战斗机飞行理论学习和训练。 新的训练模式、训练理念都发生很多的改变，所有的科目都是我们教官上去之后坚持从作战需要出发，经过了大量的训练摸索出来的一些数据、动作要领啊、助力分配啊，都统一起来写进教范，再交给我们的学员， 立起实战标尺，灌输胜战基因，让基础教学捆绑飞行，染上血性，引领舰载，是这个团队始终坚持的教学理念。他们一步步摸索前进，成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组训规范，以歼十五起飞般的加速度推动着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的快速入轨。 大学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是这海军转型建设自觉践行强军报国的初心使命，他们一次次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制胜海天的刀尖舞者，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之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1国内十大新闻、国际十大新闻。 2021国内十大新闻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19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全球领先，十四五开局良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制度优势，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出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阶段，全年粮食产量创下新的历史记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中国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航天进入空间站时代，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成功举行，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安全回国，美国长臂管辖打压别国企业遭遇重大挫败。2021国际十大新闻是：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弘扬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疫苗分配不公与病毒溯源政治化威胁全球抗疫进程。中俄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两国关系成21世纪全球大国关系典范。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阿富汗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美欧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上升，中国外贸连续18个月正增长，助推全球经济复苏。俄罗斯给西方国家划设红线，要求美国及北约提供安全法律保障。美国会暴乱致5人死亡、100人受伤，美式民主人设崩塌。美英澳核潜艇协议严重冲击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引发全球反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相继召开，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建成全球共识。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鼓舞人类携手前行。第76届联大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支持北京冬奥会。 12月27号，中国致公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在京召开。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出席会议，并代表致公党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2021年工作报告。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军主持开幕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致公党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和致公党第15届中央监督委员会2021年工作报告等。会议提出，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知行合一，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责任担当，深化战略思维，把握工作主题，加强综合统筹，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共20大和致公党16大的召开。 中国人权研究会今天发布《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研究报告》。报告揭示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在国际人权领域大搞人权政治化，严重侵蚀了全球人权治理赖以支撑和运行的重要基础，产生极其恶劣的破坏性后果。 报告说，美国将人权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依据人权与其政治战略的契合关系来决定对人权的态度。美国采取选择性、双重标准、单方面强制等手段，在国际人权领域大搞人权政治化，对全球人权治理带来灾难性影响。报告指出，美国将人权政治化所导致的恶果，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人权非政治化是全球人权治理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前提，防止和遏制人权政治化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含1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62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2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158例。截至12月2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6953万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通知，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明确严格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与补划，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化为其他农用地，改进和规范耕地占补平衡。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2021年我国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到10000亿元，2022年我国将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制造业等，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今天发布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新版负面清单长度进一步缩减，取消了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数量等限制。此次清单修订后，自贸试验区内的制造业对外资实现全面开放。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和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3个部门规章，将从明年4月1号起陆续推出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等9项便民利企新措施。近日，人社部组织制定了35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其中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送员等新职业是首次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人社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企业等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今天通报， 在今年六月至十月开展的净网集中行动中，各地各部门重点整治网上涉历史虚无主义、涉黄涉非、涉低俗等有害信息，共计清理网络有害信息1000余万条，封堵关闭网站11万余个，查办网络案件2012起。今天由公安部主办、央视网承办的第五期全国公安楷模发布活动在京举行，现场发布了14个公安楷模名单，通过视频展示、现场访谈、连线访谈等方式，展现了楷模们扎根一线、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感人事迹。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于明年1月6号至2月18号举办，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影视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五大板块，营造喜迎冬奥的浓厚氛围。河北省第3届冰雪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3个竞赛组别，共7大项、17分项、342小项比赛，参与总人数达5000余人，还将开展系列大众冰雪主题活动。今天，第23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本届高交会首次设置2个展区，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展示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还将举行国际合作项目签约、国际商务洽谈会等活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表示，是北约将俄罗斯逼得无处可退，俄罗斯必须要求北约停止东扩。 我们已经讲过不能越过的红线，但问题不在于那条红线，而在于我们无处可退。我们被逼到了这条线上，北约给乌克兰提供导弹，4到5分钟就能飞到莫斯科，那我们还能怎么样？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停下来。我们会有多种方式回应美国和北约，最终的决定将取决于俄罗斯军事专家的建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指出，过去20多年里，西方有计划地逐步欺骗了俄罗斯，使俄罗斯安全面临威胁。北约继续在乌克兰等国家的扩张，对俄罗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228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66万例。26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181948例，单日死亡人数为77人。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6号报告的数据，病例激增正对多地医院造成冲击。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人数在上周翻了一番，华盛顿特区一周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人数增加幅度也达到77%。美国新增确诊病例中，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已接近3/4。另据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统计数据，由于疫情严重导致人手短缺，美国航空公司被迫大量取消航班。26号，美国境内及出入境美国的航班有约4500架次取消或延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今天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300例，并出现了该国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此外，该州首府悉尼的一家医院接连爆出多达近1400份病毒检测报告通知有误，其中400人收到了阴性检测报告通知，但实际上均是阳性。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26号宣布，将投资10亿新谢克尔（约合20.4亿元人民币）加强戈兰高地的犹太人社区建设。贝内特说，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将戈兰高地的人口增加1倍。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对其实施控制和管辖，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当地时间25号深夜，在利比亚西部海岸的一起沉船事故现场，人们发现15具偷渡者遗体，其中包括一名婴儿。由于西方肆意干涉，包括利比亚在内的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多年来持续动荡，